快跑，麻辣烫就要开播了。 生活麻辣烫，越听越有味儿。 哟，张哥，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5688-49，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，房产、汽车都能贷，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，贷款成功才收钱。 哟呵，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？ 5688-49。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-49摩尔龙。 抗日英雄王二小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，还是众多小英雄的群体形象？ 所以说这个形象它既不是山东的，也不是陕北的啊，也可能不是河南的，不是辽西的，因为每一个地方都会有这样的好孩子。 每天日理万机的国家领导人，对于家乡又有着怎样的情怀？ 总之当时他就说了一句话啊，回到这里就等于回到家了，请代我向家乡人民问好。 揭开尘封的旧事，闻听历史与回忆，欢迎收听旧闻节目《往事》。 第49集，佩戴勋章最多的将军，未必是最好的将军。最辉煌的胜利，常常是超出一般的策略思考，越过通常的胜利形式的。那种通过浴血奋战才取得的胜利，往往不是最好的胜利。八月的鄱阳湖，艳阳高照，湖中的两支队伍已经鏖战了一个月，胜负还是没有见分晓。陈友谅一次次的大举进攻，结果都是徒劳无益，死伤惨重。朱元璋的一次次放火偷袭，也烧不掉陈友谅什么东西。这次重创陈友谅，下次又把偷袭的部队都赔进去了。但是有一点，陈友谅与朱元璋都清楚，他们的实力差距在慢慢的缩小。这使陈友谅经常的暴跳如雷，大骂身边的谋士，而朱元璋却因此暗暗的增添一份统一天下的信心。但是有一点使他非常愤怒，这就是张士诚每天都在攻他的城池，这是他愤怒的事情。每当他闻报张士诚又占领某个城池的时候，因为这些城池都是他的智慧与将士们的血肉换来。但是当他冷静下来，便不止一次地骂张士诚是个脓包，万分喜悦地为自己庆幸，如果张士诚稍有些头脑，在这个时候来加工自己。想到这里，朱元璋便会吓出一身冷汗。这个张士诚就知道多占一些地盘，趁朱元璋大战陈友谅之际，他不但夺回几乎所有原来被朱元璋所占去的地盘，还打下了朱元璋从元将手中夺下的不少城市。前不久占了朱元璋的老巢濠州，又进军攻占定远。这些朱元璋都忍着，并不做一点点的还击，只是设计从濠州救出他的皇帝。那是一个月亮皎洁的夜晚，城外的将士也被这美丽的月色所征服。当天晚上只是静悄悄的等待，小明王虽然居住在皇宫，对外面的情况却了如指掌。濠州早晚要被攻破，朱元璋不可能来救援，这都是他预料的事情。他不知道张士诚会对他怎么样，张士诚曾经打着他的旗号起家，可是被朱元璋打击的时候又投降了元朝。在小明王看来，这种人是很难让他活下去的。他闷闷不乐地走出大殿，突然发现这美好的月色，月光下的这个 柳树还有假山都显得格外的美妙，像是游荡着一层袅袅的雾霭，真美啊。可是我……他为自己生命即将完结而深深的叹息。突然他看见一道黑影从围墙上一跃而下，他慌慌张张的往后面退。只听那黑影说：皇上别怕，我是吴国公派来的。在朱元璋攻占南京以后，小明王曾经封朱元璋为枢密院同签，后来又升任江南中书省平章政事。但是朱元璋自封为吴国公的事情他也有所耳闻，因此听说是朱元璋派来，他便不再后退，说道：你有何凭证，快快拿来，不然我叫卫兵。傅有德停下脚步，从怀里掏出朱元璋亲手交给他的玉牌抛给皇帝。小明王接住一看，顿时惊喜：你快过来说话，朱政事唤你来找我何事啊？傅有德进前将朱元璋安排他逃往合肥的事情一一道明。小明王一听，心里生出了一线生机，立刻吩咐卫士宫妃迅速地安排逃离。午夜刚过，这一行人已经通往淮河的道上，他们谁也没有发现还有1000精兵在悄悄地尾随。直到他们上了淮河往合肥去的船只，眼看着船缓缓地西去，小明王渐渐放心了。嫔妃们指点沿河的山水，笑声迭起，真有一些诗情画意。只可惜天还没亮，这满船的人连这可怜的皇帝、可爱的嫔妃、可叹的卫士都神不知鬼不觉的全都沉入河底，随着淡淡的河水潺潺东去。朱元璋听了傅有德的报告，从那天起他就完全忘记了这个皇帝，以后就一直没有提起过。眼前他讲的最多的是陈友谅这个皇帝，是他必须要消灭的这个皇帝。当朱元璋聚拢了文武百官商议准备给陈友谅最后一击的时候，刘伯温匆匆赶回来了。刘伯温听完眼前双方的情况以后大笑着说：哈哈，恭喜国公，陈友谅一定在最近三日必败，但请良策，一个火字保管陈友谅灰飞烟灭。可是陈友谅船只虽连，但是四面皆是木牌围困，要想烧他着实太难。再者他船多债深，我们牺牲若干烧他一连也不顶大事，所以我们似乎一直在放火，却只能损伤其皮毛。哎，国公，放火关键需借风势，以往风势不进对头，以我观天象所得，明日之风将直吹汉营，倘若趁机放火必生奇效。朱元璋相信刘伯温的气象知识，听了以后顿时大喜：此番决战还请军师全权发号施令。又让我发号施令，刘伯温心想，我就来他个全面胜利，给你看看我的本领。于是传令：文官靠左，武官靠右，按官职大小依序站好。众将官有南京保卫战的切身体验，知道刘伯温确有真本领，相信由他来发号施令一定能够取得胜利，于是都是信心十足，鸦雀无声，等待着刘伯温的命令。此次决战性命攸关，而且异常艰难，需要大家严守军令，积极配合，勇猛之前， 方可取得最后胜利。因此，我宣布三条军纪：一，违令者斩；二，配合消极者斩；三，退缩者斩。刘伯温说到这里停了片刻，下面非常安静，连呼吸声都能听得见。于同海、廖永安听令，着你三人驾火船500只，待明日午夜时往南逼近敌营，有微风吹起，即点火放船向敌人撞击。刘伯温就像上次解南京之围一般，对每个将帅的战事一一做了较详细的安排，众将帅都是一一的领命离去，最后只剩下徐达元帅一人不做安排。徐达正在吃惊，只见刘伯温朝他招手，急忙走过来，只听刘伯温小声地说：徐元帅可率精兵30000，扼守虎口，取了陈友谅的性命。说完，刘伯温已是大汗淋漓。徐达领了军令，转过身来对朱元璋说：徐达去了，国公保重。你放心去杀了那陈友谅，我在这里有沐英。说完，与沐英、刘伯温一道上了凌云号，沿江去巡视。陈友谅这两天像是有点病，脑袋总是昏昏的，到了午夜的时候他怎么也睡不着，起身叫来几十个卫士来到船舱。朱元璋派汪广洋实施的暗杀计划，虽然说没有杀了陈友谅这个人，却是狠狠地杀了他的自尊心。他不敢一个人待着，就是上厕所身边也得有卫士。突然起风了，陈友谅打了个寒颤，他感到不对劲儿。风高好放火呀，他想起了这句老话，再扬起手来，衣袖向后飘动，风是从敌营那边吹来，万一他们又来乘风放火偷袭，这……陈友谅想到这里，急忙吩咐简德志快传丞相和太尉来。谁知他的话音刚落，南边已经传来炮击声。陈友谅扭头去看，只见那边的天已经被染红了，喊杀之声也隐隐传来。于同海领了军令以后，就带着人马前进陈友谅的船队。此时湖面并没有风，于同海将船在离陈友谅船队稍远的地方停下，然后派人潜入水里，往前去砍断船队旁边绑着的木牌的竹绳，木牌便在湖上随意地飘着。不一会儿，果然湖面上起风了。于同海见了，命令水兵迅速将500艘火船同时点燃，扯起风帆，使火船乘着湖风一直朝陈友谅的船队撞去。陈友谅的军队原以为船只已经连起来，外面又有一层木牌护卫，朱元璋的水军无论是用什么办法一直都攻不进来。这时候水军将领潘军趁着战斗的间隙好好的睡了一会儿，连日来的战斗使他疲惫不堪，倒下去便呼呼大睡。等士兵们将他唤醒了，他的舰队有10余艘在燃烧。潘军又怕又恼，指挥着汉军将被烧着的船撑开。然而刚刚还是平静的湖面此时已经风起浪涌，再加上前面的顺风处吹来的浓烟和灰烬，呛得汉军们睁不开眼了，连呼吸都困难，怎么也使不上劲儿。眼看着火势越烧越大，就在这时候，于同海趁着火势率领50000水军齐齐地杀过来。汉军正忙着救火，正被火烧得焦头烂额，哪抵得住于同海拼死冲来的50000水军呢？汉营顿时乱成一团， 烧着的船撞着没烧着的，没烧着的船又撞着烧着的。偏偏这时候的风又是一阵一阵的大，火借风势，整个汉营忽忽悠悠地燃烧起来。可怜十多万汉军，不是在火中逃命，最后被活活烧死，就是在水里挣扎，最后淹死在水里。陈友谅在船上看着，捶胸大呼：“天亡我也！天亡我也！”张廷弼一见赶来，挽住陈友谅说：“如今南边是火，东面、北面全是敌船进围，皇上必须尽快突围呀！”陈友谅听了，睁大眼睛。他望着被烈火烧红的天空，又看着满湖的尸体，喃喃自语：“这是天意，难道真的是天意？我陈友谅竟会败在那个秃和尚手里。”张鼎便听不清楚陈友谅在说什么，凭直觉也知道他肯定是说一些问天问地骂朱元璋的不平的话，然后便劝陈友谅：“皇上留的精神在，不怕没柴烧啊，现在还是赶紧突围呀。”“突围？难道这一次我败定了吗？而且可能连性命也要留在这里吗？”张鼎弼一把抱住陈友谅，哭着说：“皇上，我们确实是败了，但是我们还有武昌，只要皇上突围，我们还可以东山再起。”“东山再起？我们还有东山再起的机会？有的，一定有，请皇上赶快突围。”“往何处突围？”“往北，到湖口，转武昌。”“啊，走！”陈友谅下令。张鼎弼亲自率领十条大舰船在前面开路，陈友谅的汉王舰紧紧跟随，一路往北而去。没多久遇上廖永安来攻击，被打退了。廖永安的船被撞破，也掉进水里挣扎着，被张鼎弼的部下乱箭射死。刚解决廖永安，又追来了李文忠。李文忠虽然勇猛异常，却顶不住陈友谅的攻击，结果还是被打退了。紧接着又来了胡大海，张鼎弼双眼已经红了，指挥舰队一路冲杀到湖口。虽然说就剩下两条战舰，可是汉王舰还好好的跟在后面。他松了一口气，停船等着汉王舰的靠近。张鼎弼爬上去，走进舱内，对陈友谅说：“图皇上洪福，我们已经到湖口，出去转向西北便是武汉。”“外面没事吗？”“平平静静。”“好，我也出去看看，在舱里实在闷得慌。”陈友谅说完，吩咐卫士在前，自己跟着走出船舱。他心里很着急啊，感到船舱里很憋闷，他要出来透透气儿。世界上如果真有运气二字，差不多都是因为偶然而决定。如果这世上没有偶然，运气一定会逊色许多。陈友谅的灭亡，按理说应该是理所当然的事情，但是直接导致他死亡的原因还是因为运气。他已经逃出绝境，他本可以绝处逢生，去到武昌他的大本营，可是因为他感到舱里憋闷，想要出来透透气儿，结果他的双脚刚迈到舱前的甲板上，就听到一声炮响，岸上飞石如雨，瞬时间陈友谅的卫兵纷纷倒地。陈友谅刚明白是怎么回事，自己的左眼前胸分别中了两箭，便倒地死去了。张鼎弼见了心急如焚，他抢先上前抱起陈友谅的尸体，朝岸上投去愤怒的一眼，然后来到船尾，跳上一条小船往武昌驶去。朱元璋与刘伯温一路的巡查，远远的就瞧见这鄱阳湖竟成了一个杀人的屠宰场。 无论是船上还是水里，到处都是被刀砍枪刺火烧的流尸。满湖的碧水已经被鲜血染红。朱元璋知道，那满湖的尸体里有不少是自己的部下，包括那个用自己的性命救了他朱元璋的吴良。然而战争就是如此，如果不是他杀死了陈友谅，就一定会是陈友谅杀死他朱元璋。霸主之争，或者说是皇权之争，从来都是你死我活。朱元璋这么想着，嘴上却万分惋惜地说，这一战牺牲实在太大。这时候刘伯温说出了朱元璋心中想的话语，为统一天下之大业，只能如此。三天以后，文臣武将领了朱元璋命令，都集中在汉王舰上。朱元璋要在湖上大摆酒席，宴请群臣。大自然有着异常强大的吐故纳新的能力。鄱阳湖上面的污血浮尸，还有被烧的那些船只，经过三天来的水动风吹，早已经被涤荡得干干净净。鄱阳湖的湖水又变得那么的碧绿清净，悠悠然然地镶嵌着蓝天白云以及湖边的青山红树。一场残酷的战争已经过去了，到处都透露着和平的宁静，死者已矣，活者安安。胜利的朱元璋应该开怀畅饮，元帅设宴，文臣武将们自然都非常高兴，而只有朱元璋面色沉重，感觉不是很愉快。回首往事，让历史照亮现实。听众朋友，本期的往事就为您讲述到这里。演播制作红雨，监制楚帆，下期精彩继续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旧闻节目《往事》，欢迎您继续关注节目的更新。 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5688-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，房产汽车都能贷，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，贷款成功才收钱。 哟呵，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？ 5688-49。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，服务热线5688-49，摩尔龙。 不是所有的润滑油都能上太空，长城润滑油把复杂的挑战留给自己，让运转的世界更轻松。长城润滑油，航天级润滑保护，在您身边。 英雄者就黎明于水火，论三国手游，当有史诗之战场，激变之智谋，无双之动作，若百万雄兵，战天下群雄。

北京时间22点整。 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。